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看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先飘，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初出茅庐小捕快，踌躇满志有点帅，纷繁复杂他不懂，一言难尽有点衰。各位看官，说起职业啊，虽然360行它不分贵贱，但是呢，不同的行业之间却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从业的黄金时段。比方说体力活，哎，这就只适合年轻人干，需要经验的工作呢，就比较适合那些个从业多年的人去担当。当然了，无论什么样的工作，它都会有退休那一天。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给您说一个退休之后还发挥余热的故事。我补充两句啊，小六啊， 师傅， 来来来， 师傅， 你属猴的，你是这动静， 师傅， 你二师弟呢？ 大师兄说的对， 那是你三师弟啊。你作为我新收的小徒弟，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啊，你得跟我咱们来，上街上巡访巡访，巡查巡查 啊， 你不能穿上官衣儿，知道吗？ 干嘛不穿官衣？ 带上那个便衣。明白吗？ 怎么带便衣呀？您 方便，便衣是方便呢。 那不，咱们要方便干嘛？咱们是震慑坏人，坏人，您懂什么是坏人吗？不是好人， 不是废话， 不是他上邪不侵正，对吗？ 嗯， 他看见咱们穿着官衣，咱们正义凛然的，他当时他就吓了。他吓破了他的狗胆 哦， 他是吓尿了。 哎， 这咱们到时候就看谁一见咱们穿官衣，他就体似筛糠，嘚嘚打颤，那脸色煞白，浑身冒汗啊，马上摁倒，将他法办。哎，事不宜迟，说干就干。嘿， 你下回带个板来多好。 哎，这好， 要过饭吧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师傅胡说，我没要饭。 哎，我补充两句啊， 嗯， 作为本县的捕头，哈哈，我还是很欣赏你这种纯真的啊，仿佛见到了年轻时候的我一样。 本来就是嘛，您说便衣 让便衣人都看不出来，不能第一时间向广大人民群众亮明我们的身份，不能给他们坚强的后盾。广大人民群众本来看见咱们， 闭嘴，杀了你算了。我告诉你为什么要便衣出行，有的时候啊，咱们查办一些个大案要案啊，人家一看咱们穿这身衣裳就知道了，捕快来了，捕头来了，那他就跑了，明白吗？啊，你就听话吧，师傅毕竟经验是大的，好不好？要不你当我认我当师傅干什么呀，是吧？明白没有？赶紧去把衣服换了去。 好不容易考上捕快，都不能威风的很。 别废话了，换好了没有？ 就穿这您看行吗？ 啊，这么着还行，不假。走吧，上街上跟我去看看去。 啊， 嗯，你注意啊，注意观察，明白吗？观察周围的人，明白不明白？看看有什么样的异样。哎，刘亮，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别老离我那么远，你我在喊，旁边人都听见了，看到没有？那个远处那个老大娘， 过去帮扶他过马路，咱们是好人。 什么扶他过马路？你看看他的手，注意他的眼神，他呀， 他怎么了？ 以师傅的经验来看，恐怕他是一个小偷。 这不胡说八道吗，师傅？您不能，您哎呀，您太保守了吧？您得教我点真能耐呀。您怎么就信口胡说的教给我呀？ 我告诉你啊， 这他慈眉善目的，他行动他走道都不利索，他怎么能是小偷呢？ 你看这个贼，尤其看小偷，你得看眼睛，知道吗？ 啊， 拿眼角看人看事儿的，那准保有问题。你想想你注意一下我， 啊， 注意一下那正常的人， 啊， 拿两个眼睛中间去看人， 那不对眼了吗？ 每只眼睛的中间。 哦哦哦。 看人这才对呢，只有那个做贼心虚的人拿眼角瞟，他怕的是和眼神和别人对上，明不明白？对，就像你现在这样的， 哦， 哎，你看这老太太， 哎呦，这黄瓜可真是啊，够嫩的。 甭多，再有两分钟，你看吧，他那手干嘛呢？ 手拿，刚才没看见的拿， 说买两 抓， 拿什么？等，哎哎哎，金豆六， 对呀。小偷！ 哎呦，我可起不来了！哎呦， 你着什么急？我没人赃俱获在这。 你刚才是不是伸手了？你偷人家，偷人家卖菜的那钱，是不是？ 哎呦，我这胳楞背儿啊！哎呦，我这大指脚趾头缝儿啊！哎呦，我浑身都不对付了。救人呐，各位可看看呀，哎，我这么大岁数， 什么意思啊？这小子怎么那么鲁莽？ 老太太，埋了吧？ 哎呦，都各位都看看呀，我一老太太七十多了，看这儿买黄瓜，这小伙子动不动就往我身上扑啊，这一下就栽一大跟头，我有心脏病啊，我有脑血栓呐，哎呀，我这病全犯了。都逮他，逮他，就是 这人这样，这什么这个小伙？ 哎呦，不是各位，别听他，这老太太是贼。 我呀，上谁是贼呀？ 这老太太是贼， 啊，谁是贼呀？ 我师傅刚才说了，我师傅这么活也没人家干嘛去了？我师傅。 哎呦，大家都看我七十多了，这小伙才二十多，我哪说得过人家呀？ 不是，我是捕头，啊，我是捕快。 看看我这都紫了，我这身上啊， 我是捕快， 瞧瞧， 你看我， 你是快捕， 太鲁莽了， 小捕 头，我是好人。 哎呦，我跟你说。这小伙子刚才我看他就疑神疑鬼，就这俩眼睛啊，他就瞪着人家，目怀好意，估计他就是个贼。 我不是贼，我是捕头，这不是，哎呦，这不说不清楚了吗？ 我上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下有十几岁的小孙子呀。 哎呀，虽然说有些个大意有点冲动，但是呢，这想要抓罪犯的初衷还是好的，只是现如今陷入了困境，这又当如何是好呢？ 哎，这小子可不能走， 你别动啊，你小子，我告诉你啊， 别走啊，别走啊， 挂他， 这么多人呢， 哎，我告诉你， 我是衙门的官人， 你过来， 我今天是便衣出访， 你关什么人？什么便衣？ 我跟着我师傅一块出来的， 假冲 捕，我师傅是那个邢捕头，大家都知道吧？邢捕头，师傅，你别在人群里看着呀， 哪有师傅？ 行了，我来补充两句啊，各位父老乡亲，各位都认识我吧？ 我是本县的这个捕头，我姓邢啊，各位都认识我吧？我来补充两句啊。 你是谁呀？你跟这儿补充啊你？ 各位应该都认识我，我是本县的捕头，我姓邢，是吧？大伙儿 不行， 大娘，大娘，大娘，你听我说啊， 我跟你说， 有没有完咱们再说。我告诉你啊，我盯你不一天两天了，知道吗？你就少说两句话。这个小伙子呢，是我现在带的个小徒弟，叫小六，没什么经验。这不是嘛？刚才啊，也可能是我着急了。我说呀，我说你看看人呐，什么样的品性，什么样的特点，你都多关注，他可能就理会我错我这个意思了，这不是吗？就出来可能要抓人，把这个 闭嘴。 就出来把人给碰着了，大娘啊，你也别太痴心，这什么的，到时候上医馆该看看。 不是碰着了，我师傅，你怎么到这时候？你怎么 这才对？ 不是个官人应有的态度。 看出来了吧？ 我们两个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师傅邢捕头，大家都熟悉，他平时老在街上巡逻。我是他新收的徒弟，我也是一个捕快，我叫小六。刚才呀，我师傅就说了，说这个老太太是个贼。他这个贼，我后来看他就伸手就要偷那人家卖菜人的钱，我过来我本来想摁住他，结果他还没偷呢，那甭管他偷没偷，反正他就是了。 哎呀呀！ 哎，我怎么说话呢？这小伙子，哎，这大爷过来过来。哎，我冤枉啊！我比窦娥还冤、 啊。窦娥是谁呀、啊？ 要了命！窦娥你都不知道是谁？ 什么哥呀？ 这冤枉啊！ 窦什么呀？ 哎，老太太我在上房啊，挨了一顿打呀！ 打吧楞吧楞楞楞楞楞楞，老弟 你 唱真好啊！ 你别给我伴奏，我跟你说，街坊四邻都看看呀，我受了大冤枉了啊！这小伙子动不动的这样吧，那个这大爷你给说说，你给评评理。 不是、 啊、 我是过路的呀，我也不是你们这人，这说实话，你们是官，我也不知道真假呀。 对，谁知道他们当官是不是真假呀？是不是看得出来吗？这就穿上衣服就讲那什么呀、啊，就当官的那不行。我说来都看看，那谁就是那小孩。对，就是他。 那小六子。 对，就是他。 小六子。 他说我是贼，你看他才像贼，你瞅他得穿着打扮啊，贼眉鼠眼的。 我像贼，我像贼。师傅，以你的经验，你说这应该怎么办？怎么办？ 人来过来。 什么？怎么你？ 搜身。上我这儿搜身来， 我搜身， 我是贼吗？ 我搜身我就搜身，我还怕你僵住我了呀？ 老太太， 搜着怎么着？搜不着怎么着？ 我这么大岁数，你就往上摸呀？ 不是， 搜着怎么着？搜不着怎么着？你说， 搜着了，搜着了，我跟你呀、啊、就回衙门。搜不着的话，你可别怪大娘啊！我告诉你，要是搜不着，我代替你爸爸，代替你爷爷，代替你祖爷爷，代替你祖祖爷爷，我教育教育你。 我们家哪那么多让你代替的呀？ 哎， 老太太，要不让我搜吧？ 哎，你别走，你跟着我看着。 我搜搜你得了。 哎，你搜 不让他动手了。 你别讲， 我好干这个。 你待着，你再说话，把你按流氓罪带走啊！真是啊， 小六，事已至此，你怎么还这么不冷静啊？ 不是我， 到我后面来吧。 哎， 之前看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太莽撞了。明不明白？我师父告诉你什么，接下来就听，要不然这事儿啊，今天恐怕了不了。明白吗？无论他大娘说多难听的话，别再惹事儿，好不好？你没抓着脏，明不明白？提前预判没有用，过来吧，跟大娘道歉来。 小伙子，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大娘就得跟你说小好啊啊，小好不容易，小坏一出溜啊啊！你从小到大孔融让梨，你学没学过啊？小孩子你学没学过啊？吴周瑜17岁当水军都督， 一十三岁 当水军都督统领啊，多少多少，你就说那段你知道吗？你啊， 我知道，要不我能纠正您吗？ 我给你说呀，大娘是过来人呐，一定得注意你这个言谈举止。 行了，大娘， 哎， 也别得理不让人。我说我在街面上看你好几回了，今天呢，这个孩子莽撞，但如果说再过那么个一两分钟的时间，恐怕就不是这样的局面了吧？ 哎， 啊，我带这个孩子向您道歉了。 道歉就行了 啊 回去好好听你爸爸说 啊。什么他爸爸？我是师傅 啊。对，听你师傅的。 你怎么着啊？走吗？大娘没事啊？撞的 啊？没事，那个稍微活动活动就好了。哎，那什么，这大爷走，咱一块上那边溜达溜达。 哟，看这位大娘的应变能力，想来应该不是初犯吧？然而怎么能在下一次犯的时候人赃并获呢？哎，这是一个要好好考虑的问题，必要的时候还得寻求一下帮助才好啊。哎呀，六啊，这头一回带你 出去，真憋屈是吧？ 憋屈什么憋屈？ 他明明他就要偷东西， 捉贼捉赃，捉奸捉双，这道理都不明白吗？我让你看着，孩子就血气方刚，怎么那么不懂事儿？我不冲爸你爸爸面子，我告诉你，我就把你退了。以后你当什么捕快？你回家种地去吧。 嗯，那您说怎么办？ 哎呀，行了，你师傅也是从这时候过来的。一个好捕快的必经之路啊，大部分都是这样。先呢，磨磨你的这个血气方刚的劲儿。毕竟啊，现在这犯罪分子也是大都是比较狡猾的，明白了吗？这个事儿啊，也不算什么事儿，师傅呢也不会怪罪你。下回明儿起，咱们俩还是该巡街巡街，但是你得记住一点了，这回得千万稳重一点，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告诉你，我非得把这人逮住不可。他这事儿要是这么完了，我过不去心里头。 嗯，行了，你呀、啊、也别太着急了，但是呢得想一想，咱们得抓人抓赃，明白了吗？ 啊，怎么抓赃？您说，他动不动就是。我这么大岁数了，你能揍我呀？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能是贼吗？我这么大岁数，你年轻人你就得，他老说这套话，我有什么办法呀？ 倚老卖老，是不是啊？ 对 啊，动年纪，这抓捕确实比较困难。另外来说，你说真要抓捕过程当中，你给他碰个胳膊腿什么的也不方便。这样吧，咱们俩呀去拜访你师爷，我师傅去，已经退休跟家的赵大捕头，问问他老人家怎么办，好吧？ 嗯，行，就是我师爷是吧？ 对，你师爷。 哎，好， 走吧，这不到了，去敲门去吧，去。 哪一位啊？ 师爷。师爷。那个，师傅，要不咱走吧？师爷耳背了都， 他是愿意听你叫他，不知道你是谁。师傅， 哎， 快，我来瞧您来了，瞧您来了。 这不就知道是谁了吗？ 嗯， 这不是小邢吗？ 是，师傅， 好长时间没有见过你了 啊！你挺好的， 不好啊？ 嗯， 你不能来看我， 我这不是忙吗？老上街巡街去，最近 这位就是 你师爷， 传说中的赵捕头。 这位是 我的一小徒弟小六， 我是您 徒孙， 小六啊，你就是孙子呀？ 不是孙子，我是徒孙。 好，今天来给我拿什么东西了？ 来吧， 这不是丢了点水果，去拿进去吧。 那对， 好，放这啊，可以可以。 这真是仙风道骨的，哎呀，鹤发童颜，红光满面，我祝师爷长命百岁。 哎呦，胡说什么话？ 我都128了。祝我长命百岁，我还欠他28岁是吧？ 对不起，我给您封顶了，对不起。 这个不会说话吗？ 上不封顶，上不封顶。 行了，你师爷啊，好玩具啊，老小孩。师傅，这我看您还没什么问题，耳不聋眼不花，还爱开玩笑。 好着呢，好着呢。 最近这个怎么样？心情还挺好啊。 好着呢，我跟隔壁那个张大妈呀， 哎呀呀， 我们天天去跳这个广场舞。 哦， 哎， 那张大爷还在呀？ 张大早就没了，40多年了。 哦，那你们俩 我们比较能活呀。 对，你能挡， 对不对啊？张大妈已经是121岁了。 哎呦呵， 比我小那么一点， 小那么7岁也不算什么，在您这个岁数上7岁基本上就抹平了。 我们还不错呢，平时没事跳个舞 啊， 没事抓个歹徒什么的呀， 还上手呢。您多大岁数？ 不过是岁数大一点，我们抓的歹徒呢也都是134，哎，这个岁数的，小的我们也抓不住， 横是跑不了了吧？那个 就是维护一下治安嘛，毕竟老本行是这个嘛。 是，小六看不看着什么叫一个真正的捕头？都这岁数了还办案？ 是不是？没什么事的吧？没什么事，你们回吧。 有事，是吧？ 我洗水果吃去了。 你怎么着急？没到那跳舞的点儿呢。 怎么了？ 你这最近这个心性大变，有点。 怎么你平常见着我都问我手头上的案子，你怎么最后一点都不关心呢？ 要活越年轻嘛，我都这个岁数了啊。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跟您说说啊，您多听听，开导开导我吧，我是真没辙了，要不然不至于过来麻烦您。 有什么事情您说呀？ 这不是嘛，前一段时间呢，一些大案要案我还真都办得挺好，什么建龙大盗啊，路上飞贼呀、啊，逮了不少个。现在我这有点棘手，我手上这人。 有什么事情您说？ 我不知道您认不认识，应该是挺他也就六七十岁的这么一个，但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个老太太。你再加上昨天我这不带小六，我带了头一天巡街去，哈，这小子上来呀、啊、就火往上顶，看着那个贼没动手呢，刚伸手他就给扑出去了，结果没抓着脏啊，让人给讹上了。好家伙，让我们这通数落给我们，再接着让人这通骂呀，哎呦我天哪，打草惊蛇了，再碰上他他就认识我们俩了，没法抓，这怎么办？ 你说你们俩呀， 啊， 还是强中自有强中手。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嗯， 我去吧。 你去？ 哎， 你去？不是那128了，你要不是你歇会儿吧？你给我出点主意。 那是你们解决不了啊，没有关系，走走走，带路，带我去昨翻昨推，带我去昨天的案发地点。哎，我那两个徒弟哪里去了？ 廖老师， 不是。 你师爷呢？ 不知道，我刚才在那边说看追趟人的。 你说你这 他后来不知道哪儿去了。 我也是，我这一转身就没了。你快那边找找，那边找找，那边找找去。 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那边干嘛呢？那边都干什么呢？哎，瞧瞧，哎，瞧瞧，瞧瞧谁？ 撒手！ 哎呦，哎， 撒手！ 哎，不是，不是，我说这位大哥呀， 起来！ 哎，大那个，那什么，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我这个腿脚不好，我这胳楞背也疼，我都70多了。 师傅，师傅，师傅， 哎， 那老太太，哎，师爷，师爷， 师爷把他逮住了！ 好家伙，你这， 哎。 我们说就是这老太太。 正好那小伙来了，快给说说情吧。大妈都70多，哎， 说什么情啊？说什么情啊？师爷，昨天我们就逮的就是他，就昨天 就是他呀， 没脏 我。正好刚才我碰到他，就把他逮住了。 今天抓着脏了吗？ 抓着脏了呀。 对。抓着脏，我就两根黄瓜呀， 两根黄瓜那也是偷， 这 对不对？ 那什么，那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那我容易吗？ 你这么大岁数 啊， 我都128了，你跟我比老，你还不够嫩，不是？你还没我老？ 哎、啊，这么大岁数了，还出来干活呢。 古往今来的理论都教育我们要尊老敬贤，然而有时候我们却被其中的某一个字眼困住了判断力。敬老尊老的确是我们要极力倡导的，但是如果有人利用它来做为非作歹或者是逃避惩罚的时候，听之任之便是对这一传统美德的最大抹灭和不负责任。这正是尊老爱幼是美德，实事求是更合格，因势利导要善用，和谐社会都有责。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32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是感觉没见